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Tinan，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Tinan.com， 我系钟树根。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第二節就開始講到一啲政策層面嘅問題啦。喂，究竟香港政府有冇一個角色去維護的士商嘅利益？即係好坦白講，我其實就好簡單一樣嘢嘅啫。如果你話 Uber 啲司機係非法接乘客收取酬勞，咁政府係咪可以發一啲牌照俾 Uber 司機攞個牌照做生意呢？即係咁咪你咪嗰架唔算白牌車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的士牌嘅政策呢其實已經過咗太耐係完全冇 update 過。即係基本上而家政府係唔會再發新嘅的士牌。咁問題就係話你要去喺而家有嘅牌裏面炒炒賣賣，咁即係話而家越嚟即係佢 assume 啦，即係你一個買的士牌投資嘅人就會 assume 香港越嚟越多遊客越嚟越多人搭的士，基本上個牌價就會入一日比一日高啦。咁問題就係話係你 assume 咗政府唔會再發牌啫，其實政府係冇承諾過以後唔再發牌㗎。咁你如果係政府冇責任維持個牌價嘅時候，咁政府點解唔可以由其他渠道去引入一啲市場嘅競爭者，令到香港市民有更加好嘅待遇啊，令到個市場更加多人競爭嘅時候，咁個市場咪自然好囉。 我会同意嘅，但係即係始终啦，香港呢回归20周年啦。20周年到而家其实我哋好多法例呢其实呢仲系殖民地时代嘅冇叫做 update 嘅，即係经典就版权法啦，搞咁耐都搞唔到啦。即係我觉得即係其实香港好多法例其实太旧。但旧得嚟呢喺另一方面嚟讲呢，即係对社会创新其实有啲好处。因为我啲法例系旧呢追唔上时代就变成好多窿。好多窿就喺度鋸，即係其中 Uber 其實而家係鋸緊啲窿嘅，即係我哋點解佢只能咁樣拉人非法接載啦？但係其實佢唔可以將嗰間公司拆咗嘅，因為嗰間公司佢冇法律去禁止佢嘛，即係同其他地方可以就叫做真正營運，佢而家只能夠針對司機。 但你香港始終都唔可以取替一間公司㗎。 唔係㗎，如果你話我唔合法經營，其實我真係可以取替咗佢㗎嘛，即係我唔俾呢個服務嘅，我有法律係話我唔準呢樣嘢。 咁你兩件事 俾你開囉，同埋好似我申請咗民主進步當媒體藝公司，佢唔俾你開 囉。係呀，即係開咗之後佢話你嗰個業務係犯咗我哋咪好法律可以你 唔俾你開㗎嘛。 因為你 可以咁做㗎。拖住你唔俾你開啦。 但你如果 Uber 係有 logistic 同埋有 Uber Eat 㗎嘛。即係譬如你係想買外賣，你又唔知邊度啲外賣有嘅時候，你可以上網喺 Uber Eat 嗰度， 一直營繞住呢個 Uber。 係咯，即係你基本上 你開 外賣都買得到嘅係咪先啊？ 基本上你要 join 个 Uber 嘅 system 咯。Uber 有个几有趣的 terms 噶。正常嗰啲通常咧外賣 system 咧就得騎兵嘅 ，Uber Eat 有步兵。 保兵啊，真系行路嚟。 识唔识笑先？ 识笑就识笑啦。OK， 系啦，骑兵做保兵。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真系行路噶，因为咧，你知道我哋传统啲外卖咧，阿姐咧，即系其实挂单喺啲即系茶餐厅嗰度咧，有人叫嘅时候就行路上嚟嚟嗰啲地方噶嘛。咁 Uber Eat 咧就话你可以 register 话咩？我系一个保兵嚟嘅，系啊，我冇车嘅，咁都可以俾你行路去。 系咩 ？Uber Eat 嘅时候，我 request 埋阿姐可唔可以要 gap 执咁样样 都可以噶。 啲要新鮮嘅要新鮮嘅要新鮮 嘅。而家要赞嘅角度嚟讲係可以赞嘅。点解呢？因为香港或者係呢啲咁嘅即係 metropolitan city 呢，即係咁 compact 啊，咁擠迫嘅，你唔係真係要去 大有車㗎嘛。 你旺角你已经有300间食肆，咁你冇理由要喺旺角喺度停一场开 嘅。呢个我赞嘅呢度有步兵 㗎呢个。所以我觉得好嘢夠创新。 步兵呢啲打真棍啲嘢好緊要。 我答返 Raymond 个问题就係话每一个地方嘅政府呢，佢嘅立法个过程呢一定追唔到社会创新。如果唔系点为之创新呢？所以大家记唔记得阿林郑777就係曾经做过一次叫做好事嚟嘅，喺我哋社会创新界呢，佢就将一个叫光房呢就转咗做光屋。 咁佢好 proud 嘅，佢喺我哋嗰啲即係一社會界 光 發光啊， 發光。 哦、OK， 即係 Lighthouse 啊，就變咗 Lighthouse， 咁就將四十幾個單位咧，即係嗰啲叫做啊，應該係工業用嘅單位咧、嗯，就一次過就打通曬嗰啲消防啊、嗰啲啊建築物啊、其他各方面嘅條例。 但 agenda 咧依然俾人搞 ，hidden agenda 都俾人搞。 啊 ，hidden agenda 唔係嗱，因為兩樣嘢 ，hidden agenda 就娛樂嘛，佢呢個就係俾啲低收入嘅人士有 俾咗住嘅。就是一些单亲的母亲的家庭有子女的，咁佢系俾佢一个 term， 即系两年至三年一定要搬走啦，即系俾佢过渡个最难的难关， 即系合法方法。 咁、啊、即系有得去做的，但是咧就绝对唔简单啦。咁要政务司司长亲自嚟去做呢样嘢，咁呢个好嘅。点知佢可能借鉴咗呢一个好嘅经验咧，就搞咗西九啦，咁啊变咗真系坏啦咁样啊！咁 但我想问你，以 startup 嘅角度睇，你觉得政府嗰个立法系同而家嘅市场有几贴先至叫做啱咧？即系 within 大家五年嘅嘢沟通到啊，十年啦、啊，定还是系十五年都叫正常咧？ 嗱、我会觉得个立法咧就有两方面啦。第一，其实简单嚟讲，政府立法咧通常都系啲商家佬咧将自己用紧嗰啲规则咧俾佢。喂，得唔得啊？你得嘛，咪过咯。咁如果你嗰样有竞争性嘅，就通常三四个商家佬怼一份嘢出嚟，就将嗰份嘢砌埋。即系呢个我唔系讲香港。 而家 地方立法， 而家 Uber 咪就系咁咯。即系基本上系就晒你，就系话香港系一架出租车都唔可以多噶啦。咁所以一次过拉 Q 晒你，就令到咧最好你 Uber 执 Q 咗佢，以后就冇人揸。咁基本上既有利益者，即系嗰班的士车行啊，你买一排嗰啲咧，基本上就冇人同你竞争。香港政府就系想咁啊嘛。 但系个问题其实我哋讲 Uber 啫，有呢啲。叫一号专车啊，有好多类似 挂咗未咧？真系 未挂， 好似未挂嘅， 未挂， 苟延残喘当中啦、 啊。个分别就系话，点解我哋听唔到有人去周嗰啲咧？ 一号专车好似有牌嘅啫，以我所知，系你真系有嗰、那个。 我记得最极致就算系啊嗰啲屋村啊屋苑咧，搭去嗰啲 村 城啊，嗰啲村巴都俾人嘈过嚟啊嘛。即系话 系，佢唔系净系服务，即系啦，因为佢唔系话净系服务本村嘅村民， 因为可以买飞啊嘛，有啲买飞就俾咗我啲朋友啊咁嚟啊嘛，咁所以有时即系夸张噶。 系啦，我冇记错咧，一号专车嗰种咧就玩租车牌照嘅，到处租车，只不过借埋个司机俾你叹嘅啫。 系啦，咁所以你话佢系咪即系 Uber 嗰种共享经济啊，调节到市场嗰个司机人数啊？ 但系你谂清楚，一号专车咁样玩法嘅时候咧，其实 Uber 可以玩同样嘅游戏嘅。只不过佢而家你唔系咁玩 嘅 啫， 但你有牌嘅人少啊嘛，始终 点样有牌人少啫？即系租车嘅人少， 系啊，你有租车牌嘅人少啊嘛。 即系其实佢个优厚专车玩法就系话，你架车系挂单嘅，佢好似间公司就变成一间租车公司，就变成你架车咧，就可以挂低租车公司租出去，点解你租埋个人俾佢嘅啫？即系你个客户其实系租架车嘅。 咁 即系走呢个咁嘅法律啦。 一件事啊，但系始终你嗰个模式同 Uber 都系即系实际上差好远嘅。 用起嚟其实咧，就算个司机本身咧，其实分别唔大嘅。 嗯， 即系大个问题，佢系走紧嗰个法律啦去做嘅话咧，即系 佢系咪用 app 啊？都系用 系 个 app 有冇 Uber 咁盛咁劲啊？ 就少人讲好多 嘅，系咯 ，database 就冇咁劲啦。嗱，我哋跳翻 hidden agenda 啦。你近来有冇去上楼嗰啲工业大厦嗰啲饭堂啊嗰啲食啊？ 我有朋友开添嘅，系啊， 几个月内 我两次啊，差唔多要签一个叫做 生死状， 系证明啊，我本人系呢座大厦嘅使用者啊，或者咩居住客或者系工作人员。咁我点解搞到咁啊？佢话系啊，避免俾人拉嘛，因为佢哋只能够为嗰座工业大厦嘅工作人员去服务啊嘛。咁系俾晒啲 disclaimer， 我哋叫做咩免责条款出嚟。你话几惨咧？人哋嗰啲全部都系小本经营噶嘛，真系。 有好多做法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咧，佢哋咧就系话，我做外卖店，只不过外面有台你坐喺度食，所以佢一定用外卖餐具啦，咁、偷鸡啦，即系外卖店系可以嘅，即系当你食品工场嘛，佢、工厂啊租做食品工之后夜晚佢就闩晒门就私房菜啦，你唔好理我啦，入边我煮食嘅时候俾朋友食，即系有几种玩法咯。 另外，上个礼拜都有新闻啦，都牵涉住呢啲咁样嘅，即系究竟 regulation 系咪跟得贴嗰个时代？嘅走向咧，有一个旺角嘅玩具商店咧，就一样嘢叫一番赏。咁大概意思咧就系话，你俾钱去买一样商品啦。咁问题就系话，你俾钱系买一样商品嘅券。咁呢样券咧，基本上你就可能好似抽奖嘅模式，你有一二三四五个 price 嘅。究竟 你呢张券系代表一个乜嘢嘅所谓叫奖品嘅 reward 咧，你就要系搣开张奖券，你到时你先知嘅。咁就变咗咧，俾海关走去卖，即系收咗佢，就话你呢种系第一你就冇申请嗰、那个 抽奖。 竞赛商嘅牌照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申请呢啲竞赛商嘅牌照唔应该收钱嘅，咁你卖呢张奖券嘅时候，基本上个性质就已经系收钱，咁所以基本上咧，奖券及事务管理委员会咧就唔会出嗰啲牌俾你嘅。咁问题就嚟啦，咁当然就系话你亦都一开始你就见到 Facebook 喺度洗版啦，就系、是、啲人喺度问紧就系话，屌呢啲差佬冇嘢做嘅 ，Hidden Agenda 嗰啲咧，你又拉啊 Uber， 你又拉玩具店，你又拉，唯独是就系话港珠澳大桥嗰啲死人都偷工减料嗰啲 lab record 假嘅。你又嗰啲又唔见，其实嗰个拉咗廿几个人，问题就话、是、喂，承建商又唔关事，建筑商又唔关事，就系、是、拉咗佢周咗廿二个，制度上嘅错误，你又唔会搵人问责。而家问题就系话做小生意嗰啲人喺度搵紧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人，嗰啲就冚唪唥俾你拉 Q 晒去。即系而家系究竟玩紧乜嘢咧？香港 嗱，我坦白讲，我帮差佬讲少少话先啦。首先，差佬就有人举报咧、基本上啱晒法律咧，佢就要做嘢嘅、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将埋头就针对咗差佬，就冇谂过， 我唔 系啦。即系我喺我个节目里面讲翻嘛， 你戴咗头盔先， 戴咗头盔先，我哋唔好系啦，你戴头盔系啦，咁 男司嚟嘅呢个原来 唔系，究竟喺举报差后边嗰班扑街，即系我哋嗰啲时候就忘记咗要搞嗰班人咯，即系真系要搞嗰班人，点解搞嗰班人啫？嗰班人其实有得抽请噶嘛，佢可能随时犯呢啲嘢嘅，但系我哋其实唔知嗰班系咩人嘛。 但系呢件事所根据一条条例本身咧，我都系睇翻报纸引述咧，都几搞笑啊！即系话总之你系有一个即系抽奖嘅成分，而你冇申请个奖券个牌照嘅话咧，咁你就犯法啦。咁我想问，咁应该系咪扭蛋已经犯紧？ 扭蛋唔犯。扭蛋唔犯法，我解释下啦，即系问嗰啲法律嘅朋友，佢话喺啲抽奖上面，就算你货金嘅 game 咧都唔犯法，只要你个 即系黄得唔拉得， 佢嗰个货金同我讲咧游戏货金唔同啦，例如扭蛋啦，佢每个扭蛋喺制造商嚟讲咧，佢制造价格等值。咁就唔算嘅，即 係假嘅，因為我係製造商，我曾經做過， 絕對唔係等值。 佢話佢係等值，即係佢話最尾嗱，我整一個即係幾隻隻嘢啦。 可能你話定係做文件啫，我個報價俾你。 唔係，佢玩嘅方法就係例如可能。你摆明有高大有渣股，有只唔知乜鬼。 全 票 部都系渣股嚟嘅，冇高大嘅得只嘅啫。 但系你肯定高大，你觉得贵啲啊？但系佢话，因为我版权攞翻系成个 package 攞翻嚟嘅，所以除开，所以咧就变咗等值，我就冇一单独攞翻嚟嘅。即系你摆明你知道，你攞高大肯定贵过攞只渣股啦，系咪先？ 系。 即系呢个就系佢里面走咗法律啦，可以避到咯。所以扭蛋系全部冇事嘅。 即系如果你系去落去新田地加啲马栏，跟住咧嗰啲马夫咧就又系有类似嘅抽 奖。好比喻。 系啦，你抽奖你攞張券入去咧，你即係抽到陀地，你抽到俄羅斯妹。咁所以咧，如果你用呢個方法推銷， 係有好多馬拉妹。 係啦，跟住就海軍。 佢話俾你聽係一樣嘅。 可唔可以收鳩佢咧？ 喂，呢樣嘢又引申到喎，佢真係咪有個 hidden agenda 啊？即係政府或者當權者咧？嗱 ，Hong Kong Express 又俾人告啦，就係話，當然如果以佢。報告出嚟嘅咧，咁啊慘啊！我買曬機票，然之後去到就話冇， 俾人拉咗女仔慘啊！ 俾人拉個總經理喎， 係，我都覺得 當然我親身都試過。另外一啲廉航就係、是、經咗第三者，我都盡量唔經廉直接買嘅啦。經咗一間好有名嘅香港嗰啲 travel 嘅 agent 啦，買咗出嚟先至打電話，好禮貌同你講，對唔住啊，你買嗰個咧就純粹係包你 care， 即係自己。親自攜帶嘅行李就7kg， 如果你要加 carry on 咧，即系要寄倉行李咧，麻煩你直接去同嗰間廉航或者同間airline 嚟傾嘅。哇，咁 你講翻 kg 啊？ 轉接到不得了，咁卒之又要投訴去啊消委會啦，消委會又再投訴去旅遊業議會啦。 哇，你都得閒啊！ 嗰個咁梗 係我哋啲食咗佢算數啦，我哋啲係。 但係我個大人就一定要帶幾多30kg翻香港咁樣，咁嗰下先大件事啊嘛。 數籠啦，嗰下就 差唔多買頭等咁上下。咁但係即係呢啲個問題，即係呢啲係一啲新經濟嚟噶嘛。佢哋嗰啲嘅叫做廉航就純粹網上做曬嘢，咁我又再發啲 booker 啦，我哋叫做 艇啊 艇仔，但啲艇仔係勁過嗰間原本公司多多聲噶嘛，咁嗰個艇仔又唔認帳，喂唔係啊，我哋冇辦法㗎，我哋係受制於嗰個叫做 service provider， 即係原先嗰個服務提供者。个服务提供者根本就香港冇注册，就系首尔注册，咁你咪死咗喺度。所以法例你真系实跟唔上嘅， 啊，呢啲嘢真係所以变咗。 系同你哋讲呢个旅游，同我朋友最近试过一样嘢，就话佢喺即系某网站啦 ，book 咗间酒店啦，嗰间酒店其实就系即系喺德国嘅，系啦，咁佢出 trip 嘅，咁点知佢去到嘅时候咧？嗰间酒店话俾咧，其实我哋一个礼拜咧，我哋已经同咩嗰啲讲咗，我哋唔再做生意，去到间酒店执咗嘅。即系当然佢有人喺度咧，因为佢转型紧，想尽转 Fairway Apartment。咁但系嗰个网站系冇主动提醒话俾咧，喂，你嗰间嘢俾人 cancel 咗。虽然最后个网站退翻钱俾佢，但系你去到德国嘅时候出 trip， 大佬，大家冇得住，系件好扑街嘅事嚟嘅。即系但系呢啲嘢就系话，其实你变咗有个中介嘅时候，个中介其实佢个 system 根本冇遇到，原来营运紧嘅时候卖咗出嚟间酒店，间酒店会喺即系 sell 咗之后话俾你执笠。 但系 Ringo 知唔知？如果我哋觉得，譬如我哋对个即系譬如科技嘅regulation 啊，又或者做生意 regulation， 你系有意见嘅时候，应该喺乜嘢场合揾啲乜嘢官员、乜嘢对口单位佢帮佢处理 咧？其实咧就政府咧喺过去几年，因为我都参与咗啲社会创新好耐啦，咁佢有个叫做 efficiency office 咧，就好积极嘅嚟参与，坐喺度听。即系听有啲乜嘢新嘅搞作， 嗰个 under 咩局嘅咧？ 嗰个叫做 under Gresso 啊，系啊 Gresso 嘅，应该系啊，系咪啊？咩促进局啊嘛吓，咁就当然啦，民政事务处就阿许晓辉就好支持嘅，一路都即系好多嘢都参与嘅，咁但系佢个即系手瓜就唔够力啦，即系冇一样嘢可以 twist 到啦，即系大嘅嘢，咁只系可以拨到款俾好多社会创新嘅嘢。咁就而家好多共享嗰啲 office 都有問題嘅，知唔知啊？如果你係一個工業大廈，啊，我哋 not 我哋唔好爆呢個地點啦。工業大廈而係你提供咗不同嘅叫 co-working space， 你係收租嘅話咧，你係隨時中招噶。你因為唔應該有多嘅某個百分比係有即係、就是、一個 land lease 嗰啲咁嘅做法嘅，即係唔能夠收租嗰樣嘢嘅。 即係佢要確保你係 industrial 唔係 office。 是啊，即是呢个根本就老掉牙的问题啦，仲有几多即是你挤仓你都有几多挤仓啊，大家都明白的。咁但是他一路又唔敢掂呢个问题啦。咁当然我哋完全尊重消防条例，因为人身安全啦嘛。但是因为自从嗰次嗰个迷你仓大火死咗几个消防员之后呢，全部就揸紧晒啦。 嗱，嗰剂系真系好值得再讲 啦，系啦。 因为其实你问我，你话系咪应该有啲更加好嘅 regulation？ 咁我即系我其实赞成，大家应该系即系抱一个心态，就系第一 open 自己，系咪应该有啲 regulation 系可以大家坐埋倾，而系 ensure 到大家去嗰个地方，你用嗰服务用得安心嘅。咁问题而家就系一味就系觉得，诶、哎，如果你一有 regulation 就系打压啲创意经，即系创意经济啊，创意产业啊。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冇个气候去讨论究竟边一，即系去同一个政府个 department 去倾，究竟乜嘢应该做，乜嘢。应该做，即系我系觉得唔系话净系政局先，大家值得要摆时间去了解，甚至乎你唔好讲嗰啲咁远啦，即系你讲得细啲一啲嘅嘢嘅 horizon 就系、是、大家而家呢一刻有好多关于你民生嘅嘢，即系真系大家都同政见系完全无关嘅，点解嗰啲嘢会？又会虾嘢咧，即系纯粹系咪就系头先阿天马先生讲嘅问题、就是，就系究竟系咪有牙力嘅人投诉就会主动执法，系咪就系永远拳头大嗰个就系完全 overrule 晒所有即系每个参与竞争嘅人嘅机会咧？ 即系有少少就系话，即系嗱，我做啲 startup 我都会讲翻 startup 嗰啲嘢，就系好多时候有人称 startup 嗰种细啲叫 baby company。即系成班咧，搞嗰班咧 B B 仔嚟嘅，其实对营运生意系完全冇，佢 idea 得。当佢嗰样嘢爆 O K 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有经验嘅，即系财务嘅人啊 ，marketing 嘅人走 晒公司， 入晒公司就帮佢执晒手尾。即系如果真系得嘅时候，当然就几何级数膨胀啦。咁唔得嘅时候，好似 Yahoo 咁啦，今日啱啱执笠啦，系啦，真系执笠冇咗 Yahoo 呢个牌子噶啦，大家记住啊，俾 Verizon 买咗。咁即系 俾咩买咗啊 ？Verizon 啊 ，Verizon 哦， 系啦，所以即系大家如果 哦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咩喺 Yahoo 里边咧就。大家好 back up 啊，好处理。如果唔系，随时突然间话俾你，香港业务消失就小心。OK， 讲翻头先正题先啦。咁因为 startup 里面营运咧，好多时候啲 baby company 有几样嘅。首先搞嗰班人其实就即系谂住件嘢搞得起，咁就上噶啦。同埋好多时候佢哋会计数啊，计数系咩咧？就我有一样 idea， 系咪完全百分百所有位 cover 到咧？唔系。我要 cover 到九成，我有盈利嘅话 ，OK。咁可能有啲位有犯法有漏洞嘅，佢计翻条数，究竟我俾人。告而我哋律师团唔够嘅时候，我赔咗钱嘅时候，系咪其他地方吸够吸数咧？如果够 cover 到嘅时候咧， 入去咯， 我咪有得个窿喺度咯。我冇责任去啲窿噶嘛。当然佢头先话成功啫，失败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见过 主场新闻濑嘢啲文 back up 咗攞唔返㗎啦。一样㗎。 我哋受害者啦。 我哋受害者㗎嘛。 文明急救咗我哋有成60篇文啦冇晒。 冇 back up 㗎。一样㗎咋。因为 staff 嘅时候佢做嘅时候佢个 law 写明㗎嘛。你仔仔摆晒啲嘢上去。我系冇咗冇㗎啦。你啲片啦。你 啲片啦。嗨嘢啦即系而家。 咁又冇乜所谓嘅。 咁因为我点解话因为你细户呢就系你呀就算有几把炮你搵到啲律师团真系告佢呀俾返啲片你呀。个问题系 几多钱嘅你嗰啲片值。 唔系个问题你告唔赢佢嘛。 咁系。 你告唔赢同埋你可能你花嘅花费即系真系要告啲赢佢嘅贵过你啲片你系唔会咁做佢计晒啲数去做啲嘢。不过你呢啲呀细户算罢啦。 你系咪原则派呀你有冇坚持你自己原则反省呀你唔坚持自己原则啦咁望住我你又拉沙仔。即係策略派啦你策略派会计数啦就好似剛才咁讲啦即係你唔坚持原则你一片都冇咗大撚死啦。 我真冇乜所谓啦。你都讲呢啲嘢时效性其实都系非常之短嘅啫所以我觉得冇我自己都唔 back up 嘅喺巴沙上去。 啊嗱你呢啲嗱你呢啲真係唔啱。即係今个礼拜日就六四啦剩返少少时间。六四时候嘅新闻片你知唔知几鬼有作用啊六四时候嗰个新闻片无线我係 cap 晒即係我係基本上有十条八条条条都係几十分钟㗎。每一年六四我都即係贴返条 YouTube 个 link 出嚟。喂老老实实嗰一下你係冇咗个 visual impact, 大家就可能真係唔记得咗呢件事。即係我觉得你一年365日有一日是怀住一个比较沉重的心情去想返呢一件事的由来想返呢一件事的历史去竟思考一下而家当代中国究竟有冇得救因为我觉得你一年里面365日你攞少少时间出嚟做下反思其实是有咁嘅时间嘅。即明白大家唔一定係有嗰个魄力又或者大家有一个能力去改变呢个社会但你问题就係话你唔可能俾人觉得呢件事大家可以冇段新闻片又只要屌6月4日新闻片6月5日有新闻 ,6 月6日有新闻冇咗咪算囉。唔係冇咗新闻算囉。你追击伤亡嗰啲片嗰个历史嘅一部分咁你明唔明啊人哋教主都提咗你啦。嗰个历史嘅一部分你而家人哋系抹黑咗攞走咗历史嘅一部分你又觉得不痕不痛不痛不痒咁觉得冇价值啊。黄毓民嘅死系咪有价值啊梗系有价值啦呢个历史嘅一页嚟㗎嘛你要见证住佢几时话俾人听佢出嚟选立法会议员选到直至到俾你同嗰个 CK 追击到佢扑街。嗰个系一个历史嘅一部分嚟㗎嘛。 同埋你要记住喎即系黄毓民就咩咗啫。咁但係可能仲有好多人用同样嘅形式会尝试再树立返一个形象。 係啦例如戴扮镜光头啲。 係啦咁究竟我哋有冇同样方法话俾人呢喂其实打得赢佢㗎啦之前我哋有啲历史印记有条友咁样嚼冧咗佢啦下次再嚟咪再做多镬囉係咪先啦呢啲好重要㗎嘛。 喺晒花生台嘅 archive 嗰度嘅。 记得啲啦嘛花生台俾女金日院。 好咁今日多谢晒各位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